是香港的未来究竟应该放在一个什么的是、就是、角度角色去看那个的是、未来前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在成文报告里面呢，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究竟香港的比较优势呢，是在而家你面对緊成个国际形势内地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下，如何能够是有效去保护令到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可以帮到香港是个长远的发展。但你会见到他这份报告很强调就是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的是跟内地的交往啊、溝通啊、融合啊，我哋要係落資源咧，係送我哋嘅係年青嘅係朋友咧，喺內地揾尋找機遇啊！呢一個係咪代表咗就係即係香港嘅未來喺政府嘅眼中，我哋所有嘅係年青人嘅希望都只能夠係建築於喺內地嘅發展，反而喺香港咧，我哋就一個冇希望嘅城市咧。我覺得呢一個先至根本嘅問題，呢個都係我對佢嘅批評。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不單止是沒有好好是將問題是為香港人尋找出路，出路是在香港，在香港是面向國際，另外一個就是他是將香港的是即產業優勢呢，是他覺得送了上去內地呢是不緊要的，這個我覺得是核心的一個施政的理念的問題咯。 但特首提過他在不同行業都有創造職位的，譬如法律那些在本地啦，但是若果去到創科這一環就好像真的深圳好一點，去大灣區那裡開創的機會，他是這樣表述的。 我想即大家有各自的看法啦，但是我自己的觀察就是，如果你說香港本來是有創新科技的優勢，你唔係善用香港自己本身呢一份嘅優勢，而係去搭快車，然後就話我喺內地做啦咁樣樣。咁其實你咁樣樣係咪放棄，即係或者背棄咗香港呢一份優勢咧？呢個第一點。第二個就係、是，如果內地個機遇係咁充裕嘅話，其實香港人咁醒目嘅時候，佢自己都會尋找呢一個嘅機遇，係唔需要你。即是特首去教我怎样做的，你作为特首，你是香港的一个是行政长官，你是看在香港这个地方究竟我们的未来是凭什么是继续在这个竞争过程里面呢，是可以有效去维护到香港的是即是未来的前景所在的。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们就不是、哦有咩嘢啊？翻大陸啦，有啲咩啊？內地好形勢啲，咁喺內地嘅協助之下，我哋背靠祖國嘅話咧，就有未來啦。如果咁樣樣，我哋香港咪變翻係一個即係純粹係內地嘅其中一個城市咯。喺咁樣嘅背景，咁我哋香港嘅比較優勢，咪只係俾你特首阿林鄭用埋呢兩三年用完就棄咁解啫嘛。即係話我哋而家食老本，簡單講就係咁樣樣。 但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训练了一些人才，那就觉得第日在内地发展得好都有机会会回来的嘛，那到时对香港的譬如创科都有了带动咯，这样行不行呢？ 咁我諗咁耐都見到啦，我哋最叻嗰個就成日都攞嚟講嘅大疆啦、大疆就香港培養出嚟嘅學生啦，去咗內地發展之後成為一個內地嘅企業。咁我想問一下，喺呢個過程裏面香港又有真係有啲咩嘅係着数咧、得益咧，我哋有冇因为大疆呢一个咁重要嘅项目，系令到香港成为一个无人机、无人机或者系呢啲航拍机嘅生产、发展、研究嘅基地咧？我哋冇喎。咁如果系咁样讲嘅话，我觉得大疆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咯。如果你再讲埋就啲，即系我哋喺呢一次疫情之下，本地嘅好多嘅系即系大学作出一个嘅系检测嘅研究，研究嘅成果去咗边啊？要在內地才找到出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怎樣解釋給人聽你不是將香港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些研究發展的優勢送上內地呢？如果是這樣的話，特首你對香港又負上什麼的責任啊？ 好啦，又讲下有关于今次香港方面嘅一啲政策啊、经济啊、民生啊等等嗰啲。头先你形容话就炒冷饭就多啦，不如集中揾个房屋出嚟讲下。房屋就话啊，今次都揾到地，未来十年公营房屋嘅需求咁31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330公顷揾到咯噃，咁样有啲进展咁，系咪咧？你觉得？ 我唔知道你写咗喺十年房屋计划里边嘅嘢，一路都做。今日突然间揾到啲地出嚟，写一份报告里边讲话，诶、揾到地，揾到地等唔等于做到咧？我哋过往成日都话呢一份嘅十年，即系所谓嘅系长远房屋发展计划里边嘅系土地， 一路都讲有噶， 嗯， 不过攞唔攞到啫嘛，所以造成咗就好多房屋建设上边嘅缺口。我哋而家又有咗呢个长远房屋策略之后，到今日个缺口啊，单单系讲呢个公营房屋嘅缺口啊，已经系讲紧争咗50,000+个啦。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你今日讲嘅有啲咩值得你喺度贴光啊？有啲咩值得你有贴金啊？系你应该要做嘅事情。但系你摆成就系话喺呢一度啊，自己可以诶好叻，搵到个地，搵到个地，等于啲咩嘢咧？系嘛？搵到个地，亦都系咪等于就系话呢啲土地系真系可以落实咧？而且香港嗰个嘅系房屋土地嘅系未来需要，究竟会唔会喺呢个经济嘅结构转型之下，甚至就话喺我哋即系林郑个思考里边，要将香港人、香港嘅年青人送上去内地生活之后，有个大幅度嘅改变，影响咗我哋嘅成个嘅系房屋结构。你有冇做过研究啊？冇啊嘛。然后就系将一啲旧嘅项目话自己哦做咗啦，就当交功课。咁我自己觉得呢一啲唔系喺度假惺惺，又系啲咩嘢咧？ 嗯，又讲个短期啲啊，佢有个即系轮公屋，咁而家轮就平均5.6年啦，一般申请住 6年啦，嚟紧啦噃。 系啊，咁而家就话啊，如果你等到3年都仲未第一次获配公屋咧，就俾个津贴你啦，现金津贴嘅新招嚟嘅呢个，帮唔帮到手咧？又 哦，林郑呢个新招，我谂大家讲咗唔知几多。即係幾長嘅時間咧， 係 嘛？即係我諗，當香港人面對水深火熱嘅時候，政府坐擁住數以千億計嘅係財政儲備嘅時候，我哋已經成日同政府講：，喂，政府你係咪唔可能只係救市不救人？你應該係要將一啲嘅資源咧係投放喺真正面對水深火熱嘅市民身上邊。特别是眼前短期的这一些困难呢，说真的林郑当然不用理啦，她自己拿几十万一个月，住官邸坐这个政府的是就是公务员的车辆送出送入。 嗯。 那她怎么知道世界的艰难呢？ OK。 是吗？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她所有她今天那份政即是施政报告的内容呢，其实根本就没有对应到当前香港所面对的困难，然后就画饼充饥话给人听，喂唔紧要啦，你今日饿死八就，我哋明日咧就喺明日大屿啊，喺大湾区咧就有生存嘅可能性啦。 O K， 今日都已经死咗啦。 嗯 ，O、okay, K， 好，咁啊，胡志伟，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啦，多谢晒你啊，胡志伟咧就系民主党嘅主席，回应翻对呢份施政报告嘅睇法啦。听众又点睇咧？带你一齐倾下7872311，有袁先生啊，袁生你好。 啊，你好啊。 早晨，袁生系，请讲。 咁、啊、我想啊有两个问题，但系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关于头年嘅特首讲咧，就系61至64岁话2蚊搭车嗰度啦， 系 佢话继续要检讨啦，但系跟住咧，佢唔系净系讲呢一样嘅，咁有啲长者攞紧高津嗰啲咧， 嗰 个资产调整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去承诺嗰啲咧，点解我感觉我好多人都系珍贵嗰2蚊，如果啲承诺佢系。跟住系点咧？好似冇任何人查询或者回应噶喎。 嗯嗯嗯，呢度要查翻先嘅仔细。 因为如果你上翻网，你都睇到佢旧年就讲啦，佢唔系就系同一样噶嘛。 嗯。 咁其余嗰啲嗱，依、這个要检讨啦。其余嗰啲咧，点、解全部 hold 住晒，冇晒几时实施啊？点样样下文都冇嘅。 嗯嗯嗯。 啊，咁呢个其一啦。我想话我唔可以。我誒覺得話，譬如嗰啲議員啊，話幫長者啊，或者爭取福利嗰啲咧，亦都冇追問啊、查詢呢一方面嘅嘢嘅喎。 嗯，有機會可以再跟進翻問翻局長。 係問嘅啫喎。 嗯。 唔通其餘嗰啲就講過就算數咩？點解佢哋唔幫我哋普羅市民嚟問政府特首承諾咗嘅其餘嗰啲係點樣樣進度啊？ 嗯 ，OK。 我真係。喺咁耐電視啊，聽咁耐電台啊，我都冇聽到有邊一位議員主動咁樣出聲去查詢啊、跟進呢啲問題。 O、okay, K， 好，多謝曬你先啊，多謝袁先生。有啲項目之前提落嗰啲落實成點咧，好關心呢度啦。好啦，跟住嚟聽下下位聽眾，有連先生，連生你好。 系， 早晨，連生。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就我係通識科嘅，就老師。咁呢、這個。教育局长又分两级，就合格同唔合格，但系重点唔喺呢度啊，最主要就系啲 通识科老师要懂得教学生，尤其是第一章，即系学生要认识自己，要教啲学生点样客观、理智、谦虚、有礼啊，同埋包容，呢样先重要。但系目前咧，嗰个缺点喺边度咧？就系、是、啲通识科老师好多系注重咗时事啊，而喺时事方面咧，佢哋有时系误导啊。举个例，譬如香港政府系好多好嘅措施，譬如两蚊俾长者搭车啊，咁就系即系而家新嗰度咧，有嗰啲你申请公屋三年啊，即系都申请唔到啊，政府又有津贴俾佢，即系你猛讲政府啲衰嘢，政府啲好嘢又唔讲啊，同样都系即系好多老师猛讲中国啲衰嘢。好嘅嘢唔讲，即系根本上佢自己对大陆最新嘅认识、最新嘅知识系唔够啊！你通识科老师个质素系好大问题啊！ 特首话通识科被异化，咁听你咁讲都同意喎，系咪啊？都走咗样啊！之前咧， 唔系呢个系污名化嘅，呢、這个佢哋用嗰个字眼啊，系即系系好偏激嘅。 你讲边个污名化咧？即系特首污名化咗通识科。 咩叫异化先？嗱，首先界定点叫异化？你只不过系喺计分嗰度分合格同唔合格啫嘛，系咪？但系重点唔系咁，唔系讲积分啊，而系你通识科嘅老师点样能够教到啲学生客观、理智、礼貌、谦虚、包容。第一章就是讲认识自己啦，系、 okay, 咪 ？OK， 你唔系叫佢猛批评政府，讲政府啲唔好嘢， okay. 好嘢又唔讲咁样，咁唔系好偏颇系咪？ 所以除咗执嗰个制度之外，嗰、那个教嘅方法都紧要嘅。多谢晒呢位听众阿连先生啊，跟住有高先生添啊，高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早晨高生系，请讲。 對於個特首個施政報告咁就，我就奇怪佢延遲咗成個月先發表。咁當時又話要從中央爭取啲乜乜，但我睇過成份施政報告嘅總結，我就見唔到有邊方面係中央會特別去幫助呢方面。啊，除咗嗰個咩有24項粵港澳大區嘅措施嗰度嘅啫。 唔係嗰啲咯，就係嗰啲就係成果嚟㗎啦。 嗰啲即係可能佢就係以嗰啲為成果啦，係咯。咁就但係反而大部分都係香港自己本身嘅內地事務咯。咁我就奇怪就係喺個施政報告裏面，特首就有啲動作係譬如年輕人佢哋犯咗18歲嗰啲，咁佢如果佢悔改咧，就可以用幾司警戒令或者點樣處理啦。咁呢個好明顯咧，因為佢可能對呢、這個反送中修例嗰度嗰個運動，佢有啲即係提示啦，所以佢有啲嘢做啦。咁就包括又要公務員啊宣誓效忠呢、這個特區同埋中央。咁我奇怪啦，佢既然對呢個反送中嗰個條例，佢有啲醒覺要做呢啲嘢。咁但係點解當然我諗佢自己提議過咧，就話有個叫獨立檢討委員會啊，咁由上年年尾，跟住到今年年頭，跟住到五月，監警會出咗報告之後，咁佢好似成件事就冇曬呢個下文咧，咁嗰個報告提都冇提，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好奇怪咯，即係我唔同都對佢嚟講，佢要得有啲動作做翻啊，即係佢之前冇都有某啲動作，我就係講過。咁但係點解我見到委員會佢提都冇提呢？係咪覺得上次嗰個反修例運動係對香港人嚟講係唔重要嘅呢？佢都冇需要有啲咩要做返呢？咁我覺得呢個就好希望，即係我唔知佢唔會再加返呢啲嘢落去啦。咁但係就其實係好多香港人都好留意嗰、那個檢討委員會㗎，因為呢個真係希望真係做返啲嘢修復返香港人嗰、那個大家不同嗰個層面啦，或者香港人對於警方嗰方面嗰個咩咯 ？OK 好， 咁呢個就可以見。好嘅，唔該。 多謝高生啊，咁不過特首見到先報告最後一段，佢都有講過啊。他們希望特區政府加倍努力，其中一樣就是要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讓香港重新出發，看看做不做到這個187231繼續開放，繼續聽聽眾，先有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是，早晨你好。 田先生你好。 是，早晨主持人。 是，請講。 我就想回應這個房屋的問題，我自己本身呢就是研究經濟數據，我拿回 即係而家林鄭佢話未來十年咧有300公頃，每年起30,000，十年起300,000，咁啊係咪足夠咧？ 嗯， 嗱我就攞翻回歸之前嘅十年嚟做比較，由1987年至到1996年呢十年間咧，即係房屋同埋人口嘅比例咧係1:87，即係話每87個港人咧俾一間屋。 嗯， 咁當時嘅房屋嘅供應量咧係去到成60,000個至到100,000+個啊。而當時的人口只是530,000， 85,000啊，當年目標 是啊。現 在長策又不是這條數，長策計又沒有那麼多，現在 即是這個是一個平均數啦，我是以即回歸之前的10年 來、okay. 做一個平均的、當時的房屋供應量是這樣，人口是少，現在差不多成200多萬、我想即指出的就是怎樣呢，你如果未來10年呢只是提供300公顷，供应300,000个，即每年30,000个啦、你如果比起以前回归之前那个这样的标准，是还是差很远。 是。 是非常之远的、 啊。 人口你增加了差不多成40%+。但是呢那个即供应量呢是比以前呢是仲少了一大截的， 明白明白， 仲少了成倍幾兩倍，咁、你想想怎可能是會足夠？ 咁、 我想指出的就是呢一點。 OK， 即係話其實佢哋呢一個長策委員會佢哋所估計的火供量是咪足夠？你睇一樣嘢就知道夠唔夠。 OK， 好，不時間蘇雁啊，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田先生。長策就話按需求嚟推算出嚟嘅，不過田生就話唔係，以前條數仲多啲嘅，而家做到長策目標都未夠香港用嘅，同之前比嘅話，多謝田生嘅意見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預告啊，聽日咧我哋會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上嚟一齊傾嘅，即係再傾。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吃時已去倫，邊度有呢種事啊？故事中嘅媳婦。原来是用舆论来蒸饭、一揭开饭盖你就闻到清香满室，因为饭吸收了舆论的油脂，饭油润光亮，奇香无比、 一条时鱼在这位吃文化的文人薛兴国的笔下，真是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好似康熙皇帝下诏永免进贡时鱼的批示，亦都被他找到出来。原来时鱼上岸即死，送到京城，鱼不单止不新鲜，而且又劳民伤财，唯有下诏永远不要进贡了。 我在这里介绍薛兴国的活泼文字，证明他绝不是一般的食经，而是食文化的美文，文字活泼幽默，文章的结尾又忽然间引来一个高潮，他这样写： 位于广东中山的神湾，因为地处河海交口，而且河流是西江的分支，所以时鱼又肥又大。我去吃过一条重6斤的大轮大时鱼，是我吃过最新鲜的时鱼。 既见文采又长知识的美食散文，薛兴国笔下写来呢游刃有余，书中每一篇都叫人惊喜叫绝，譬如话火烧赤壁与猴王闹龙宫，又例如王羲之的书法与水饺，单睇题目你真系未必知道佢呢一篇又会带我哋去食边一碗嘅文化。 佢喺一篇题为《霜降重阳和花雀的诱惑》之中，既想美食，但系又竭力支持和花雀唔能够大量网杀，以免竭泽而渔。美食不忘珍惜，这个就是文化视野广阔的作家所具有的色见。 读薛兴国吃一碗文化这些文章，你会读到他丰富多变的写法，将食文化通过典故、诗词、皇帝的诏书，通过民间的传说，又通过这些历史的实在的故事，个人口舌的体验，更加可贵的是他运用活泼的文采去书写，写的不单止是吃，里面还充满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能够不一一为大家细道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吃一碗文化》，作者薛兴国，由明昌出版社出版。